22:04:54，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依然不寂寞，对，依然不寂寞，这个是有一个双关意味的。为什么呢？因为既是我们所熟悉的那是什么词啊，介词吗？依然那两个字。然后同时呢，我们今天的嘉宾他的名字就是依然。欢迎一下张依然。 大家好，我是张依然。 对，大家看到 我要装腔作势了，来吧。 不要不要，我们现在马上就是一种就是茶话会加那种聊天的深夜促膝长谈的那种感觉，虽然现在夜还不是特别深吧。 行了，就放开了啊。 对，营造这样的氛围。然后呢，对，因为十点答录机我们是一个情感加上音乐类的节目，所以今天呢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主题也是好朋友关的，一会儿呢我们会再好好的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都有哪些啊，比如说你可以锁定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如果你想看看直播间的现状也可以来。首先第一种方式是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在里面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实时直播了。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花椒上来搜索账号活力982，在上面还可以跟我们留言保持互动。比如说这位叫做思彤的朋友说，哎，知道，哎，有人知道你，依然一定是你的歌太火了。 谁叫什么 思彤，你认识吗？ 可能能猜到是谁 啊？真的吗？你就这么没有自信，觉得来听节目的都是你朋友吗？ 那是不是姓胡？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我当时刚刚才想到的，因为其实依然比较了解，我们都是特别的随性的那种人，对吧？然后于是呢，今天我们的话语场也是非常随性的。关于好朋友这三个字，好像经常会被提起来，有时候谁谁谁是我的好朋友啊，啊，那可是我的好朋友。但是真真正正能够走到心里面去的好朋友，又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呢？ 首先就是我和 Jackie Down 这样的关系。 等会儿 ，Jackie Down 是什么 ？Jackie Down 杰克堂嘛？ 对 对。然后我的英文发音一向就不标准嘛， 特别 然后这几年一直就是 Jackie Down。对。 听上去为什么有一种唐老鸭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然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也是和好朋友有关。比如说对于你来说，能够成为心里面的那个好朋友，你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标准是什么？这成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好不好？ 好 好，那我们先来问问依然吧，你觉得如果能够成为你心里面走心的那种好朋友，要满足至少一条什么条件？ 能分享秘密吧， 当然 可以，就是信任吧，就是信任。 哦， 我在说这个标准，又聊跑遍了。 我以为，我真的以为，就是接下来你要跟我们来说一个小秘密 啊， 然后就是，所以能分享秘密的， 对， 算是好朋友的一个标准， 那是很好的朋友。我说的是最好的那种。 哇， 那 树洞也可以干这种事儿，你听说过有一个故事吗？ 就他得是活人。这是更基本的一个原则。对， 好，对，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大原则都是建立在这个 活人 的 基础。对， 什么毛绒玩具啊，然后这些变形金刚这都不能算啊。 哎， 对，所以呢我们先来听首歌吧，因为这首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曲，尬聊即将开始。在尬聊开始之前呢，我们要把今天的主题曲先奉上。你能帮我推一下吗？在你那边， 这个 CD2。好，就是这个红色的箭头，对，然后你就会听到你熟悉的，能再拉下来。 我若是路人路过，也能劝你多洒脱。我若是旁人旁观，也能为你解困惑。可是我是我，偏身于其中，自古难得。莫说谁是谁朋友，谁只顾自得其乐。讲道理讲不过你，你还要我听你说。其实我只是逞强辩驳，道理也都懂，难分难舍难原谅。你总是一再欺瞒我，是我太执着，还是我太 说爱有何不可，我全力 对了，特别特别的，哎，下次可以慢慢的推下来，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有一种回味的感觉。 我头一次当主播嘛。 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我的好朋友依然的我的好朋友这首歌。 谢谢。 嗯，然后呢，就刚才有很多在花椒上的朋友，欢迎一下毛里求斯，还有清茶 yes， 还有豆腐思彤，还有黎洛等等等等，现在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思彤说，哎，来说一下你们俩刚才聊啥呢，就可能好像看上去有点嗨是吧。 对对对，其实是他在嗨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他你干嘛这么嗨。 主要是因为歌写得太好了，然后忍不住想跟着一起手舞足蹈起来。 我跟他说，我说我这个如果听自己的歌特别陶醉，会不会显得特别自恋？我得故作镇定一下。他说你就得陶醉，然后他说我替你陶醉得了，就成这样了。 对，所以就刚才大家看到的所有的无声的画面，背后的故事就是这样的。 哎， 但是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那我能告诉你吗？这首歌吧，是2016年写的。其实当时是，其实每首歌都是就是人们经历的一些拼凑嘛，就这首歌也是就算是写了几个事儿吧，包括当时跟朋友的一些特别好的朋友的分开，然后包括一些情感上的经历吧，然后我讲的是不是太笼统了， 不方便的时候请说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呢就是我自己，然后我太直接了。对，然后就是啊，你们去听歌就看词儿嘛，是吧？ 对，反正我听这个歌的时候呢，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其实是有一种没有资格的感觉。我是不是说到你的痛处？ 没有，一点都不扎心。哎呦，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聊的好朋友这个话题，我们也可以把它延伸起来，因为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聊说，能够成为自己的走心的那种好朋友是需要什么样的标准的。然后啊，对这个话题我们现在继续保持着互动，就是大家可以有几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呢，是可以来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用听声音的方式来和我们交流。还有另外的方式呢，就是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直播了。或者呢，还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花椒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十点打火机的场子里面和我们来保持互动了。比如说现在看到很多的朋友进场了啊，包括哎老铁思彤，都是老铁哈，还有浮生哈，还有叶子612F1，断魂，西兰花不是花，淡然的漂泊，虾等等等等等等，很多人都说还挺喜欢这首歌的，就是哎，很喜欢我的好朋友这首歌。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如果真的走心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你觉得可以成为你心中的那个好朋友的标准，至少一条的话，它必须满足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同时呢，还可以去看一下歌词，因为你会知道这首歌虽然叫我的好朋友，但是呢，我是不是话有点多？ 没有，敞开说，敞开说， 该你了。 这首歌呢，没有。其实当时最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当时跟真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然后算是分道扬镳吧。对对对，所以最后要写该怎么怨恨你，我的好朋友。其实朋友是一个真正的好朋友，是一个你恨不起来的东西。就哪怕你们之间经历了特别特别多的事儿，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这事儿也是就挺可笑的。但是确实是，就一念之差，再也不会去联系了。 那现在呢？八卦一下。 也不联系了，也不联系了。对， 我觉得很快会再恢复联系。 嗯， 确实是，也是音乐上的朋友，没错。 你这么一说，嗯，突然间想起来，我有一位朋友。 嗯， 哎，先欢迎一下，有一位无可不欢怪大叔来访，还有很多现在正在收听的朋友们。不好意思啊，我因为总是要想着去和大家保持着一种互动的关系，知道你们并不寂寞，我们也不寂寞， 嗯， 依然不寂寞。 我是因为看不清，所以我就没法互动了。 我帮你啊。然后刚刚说哪来着？哦，对，就是其实关于这种朋友之间的，比如说一种误会，然后导致很久不联系。最近我有两个朋友也是这样的关系，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真的是因为特别小一件事儿，大概就是朋友圈的那种点赞的，不是点赞之交，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交情，但是因为一个赞，一个评论，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导火索，两个人就暂时不说话了，就拉黑了。然后呢，就是整个这个过程也很虐心，可能我在说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就会觉得哎，好像我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三角形是最稳固的呢？就是说这两个好朋友之间，如果还有一个好朋友是他们两个分别各自的好朋友，同时这三个人是好朋友的话，那么中间这个人就可以做一个调和人。那前几天我就充当这角色，当然现在呢还没有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就是复合的状态，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真正的好朋友是不会因为时间冲淡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再重新复合，这就跟男女朋友一样的感觉。嗯， 但是三角形虽然是最稳固的，三角恋不太稳固哈。 你都想什么呢？这个思彤说了，作为好朋友的标准是，有的时候不需要很多话，一个动作他就能懂。解释一下。 你想得意一下。 对，所以因为我们有视频，所以特别好，就是不仅仅可以通过声音来去表达，同时呢 还可以根据动作。 对， 所以我就一直呢就把手呢非常规矩的搁在这个桌子上， 害怕会被大家读心， 为了让你看不出我。哎 你不知道，其实呢就算你什么都不做，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防御的姿势，你看是不是？ 是 一下就说到你心里了吧。 没错。 我们来打个隔断吧，我话有点多。最近这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双城故事》，我是想说，如果硬凹的话，就是心的距离不会因为物理的距离而变得遥远。来听歌，这次特别好。 来自莫文蔚的双城故事。其实跟好朋友一起在直播间里直播的感觉特别有意思的是，关了话筒也能聊，而且你知道吗，就我们这个开了话筒跟关了话筒是完全相反的状态，是吧？你发现了吗？ 关了其实更嗨， 关了之后是依然其实是一个私底下特别嗨，然后特别有幽默感的男子。 对，平时装腔作势惯了吗？我是第一次直播，大家好。 真的假的？ 真的。 你第一次直播 你要说这么说的话，在有一次就是凌晨的三点直播个半个小时，弹了会儿琴，我一看没人挺好，我播一下试一下感觉， 结果不小心本来想说没人想弹一下，结果我弹完了之后发现好多人 还是没人发现 依然就特别有自嘲精神的一位音乐人。 对对对， 而且其实刚才说我的好朋友这个话题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延展性的。刚才你聊得太不具体了 啊， 你发现了吗？ 你具体指出来。 就是你看一般都是这么说的，你看我刚才多具体，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跟我另一个朋友闹掰了，然后因为一个微信上的小小的一个误会然后结果呢他们就一直在揣测关于和好这件事儿怎么才能和好。你想过无数种和好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吧，因为我是一个做音乐的嘛，然后很多朋友都是也是乐手啊，然后也是写歌的，大家都比较感性，然后我对这个事儿就是看得非常的平淡，就是假如两个人真的那个时间不适合做朋友，那其实就大家会话自然的少变少，然后因为一个事儿就哪怕你说成是决裂也好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持续多久其实是要看缘分的。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心里已经很认可一个朋友了，但是因为一些事儿你们俩永远不可能再好，但是你心里不会把它立刻否定掉，其实就是在等待那个时机，那个时机也不一定能到来，但是我是觉得就 OK 这样， 心里有一个牵挂， 对，就 OK， 对，就不要去强求，真的要我们得像原来那样好，就好多时候就没必要。 就你在我的心里面曾经重要过， 对， 嗯， 就其实现在就还很重要，其实包括去年乐队走了一个吉他手，也是就是言语上不合，但是就是觉得他很感性，那个人我非常欣赏的，然后也是我一个哥哥，对，然后现在也联系很少嘛，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发了条微信给他，我说那个2017年的事儿过去了，咱们翻篇了，2018年还是就其实很快就能拉回来，只不过需要一个契机，但是那个契机想跨出那步是很难的，我觉得。 对，而其实刚才你说有一点我觉得特别的认同，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包括初中啊高中同学，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上次我记得好像去年的时候想有一个同学聚会，然后特别的欣喜，因为很久很久没有见了，结果见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哎，跟有些人就还是能够聊得来，但有一些好像就可能只能聊一些以前的回忆的共同的回忆的话题，但是更多的关于现在的生活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互相去分享了。就像你说的，有的时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一样的那种，在不知不觉当中哎，这段关系就慢慢的疏远了结束了。还有一种就是决裂的那种，决裂那种就属于刚才我说的那种，包括你说的那种，就属于好嘞我们绝交，就直接是那种天崩地裂的那种分崩离析的感觉。哎，说实话我要先说我自己，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状态，就是那种决裂的状态，但是我能感觉其实往往那种非常激烈的那种状态的人，可能在那一个点的爆发之后还是有这种再重新回到同一个轨迹上的可能性的。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一会儿稍后在广告之后再可以继续讨论。其实时间有的时候往往可以说明一切，不需要非得做那么多的预设。那接下来来听 You Will See， 时间会让你看见，来自 TZ Back。重新来啊，刚才你没发现那还是熟成故事吗？ 是啊。 好，这次可以了。听完了歌之后依然也可以一会儿评价这歌怎么样，我还蛮喜欢的，是一个钢琴摇滚的感觉。 我

对自己的名字敏感，就是天性，所以就是像这种名字经常会被有一种提点的感觉。刚才有人说堂姐你也太，我特别想知道这个太后面的省略号后面是什么。我正在说的呢是在跟花椒上的用户在互动，所以呢来关注我们的方式有这么几种。首先你可以收听 FM98.2， 把调频旋到那里，然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这六个字，然后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以及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两个好朋友在聊天的状态。就是对，因为什么特别值得看呢？因为啊，就是既有我们在直播时候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就特别的一本正经的状态啊。哎，看到了一家，欢迎一家两位主播好，你好啊啊！还有人要偷偷私信我，告诉我一个小秘密呢，好开心啊！欢迎可乐，欢迎 Candy 雾，欢迎刘豹，还有死亡之吻、绿化哥、阿凯明，对。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我是想说什么来着？然后我就看到了大家的留言之后， 我都被你互动了， 就被打断了。就想起来了，就是可以看到直播间的状况特别好的一点是，就是我们关了话筒之后的状况跟开了话筒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猜想一下我们在聊什么。 就是为了给大家呈现两种状态。 嗯，故意的是吧？ 没错。 嗯，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我的好朋友。其实我的好朋友是一个话题延展度很高的一种说法，因为其实如果听了依然的我的好朋友那个歌的话，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正是因为朋友，所以好像丧失了一些资格。对，丧失了什么资格呢？ 丧失了什么资格，你就在歌里寻找吧。我声音都变主播了，主播范儿了已经。 就是对，我那个平时说话的状态跟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要适应一下。 好的好的。 对，因为如果你们想知道平时说话的是什么状态的话， 那我就给你们录一段。 差不多就是笑起来的这个样子，应该差不多了。嗯、刘豹，哎，好有深度的直播间，这是他的评语。那我们现在要假装深度起来。 刚才没深度吗？ 我觉得一直都特别有深度，而且我们的话题也非常有深度。刚才说到好朋友之间可能会因为一句就是一个导火索，一个爆裂点，然后就分道扬镳、嗯、也可能是慢慢慢慢的就走成了两条平行线、嗯、从此不再交集。其实有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会想起来啊，就是经常会跟朋友说啊，怎么办，我希望你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我希望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不要做塑料姐妹花。对，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词。 小时候没这词。对， 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就会想说，慢慢随着年龄的长大增长，有一些曾经你希望和他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的人，好像就渐行渐远了。 对，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遗憾，会吗？ 会啊。 但是现在想通了，我最近才想通的，其实我们的人生轨迹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同质量或者说同频率的人的一种相吸，就好像你看 共振， 对，就是共振，就好像你要把 FM98.2 调到这个旋钮上，你才可以听到我们两个人在这说话，而不是对其他的频率。 真是好高深呀。 对，需要用心去体会的话题。好，我们先来听歌吧。其实 下首歌真是太喜欢了， 下首歌不放这个，我打算先放这首。对，因为我们聊到的话题呢， 这个也很好呀、 啊，对 啊、我也很喜欢， 是吧？就这两位歌手都是我们都特别喜欢有共鸣的，而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交流音乐的时候，就是拍大腿说哇，对，我也喜欢他那种。 而且是这首歌，我记得 没错，这两首歌对不 对？ 我选对吧？ 没错。 好，我们先来听女生的《抛物线》。其实很多的人生轨迹也好，或者说很多的情感关系，我们希望它是一条水平线，或者它一直在最高峰，但是无奈有的时候我们要遵循的一个规律是，当一个东西，当一个种子抛出去的时候，它一定是以一个抛物线的形状来进行的。这个时候可以把音乐推起来了，来自蔡健雅的抛物线。不伤悲，不挽留，有押韵啊。 乎结果。我对你说，我有把握。 蔡健雅的抛物线，刚才猎豹哈、啊、我刚才说错了，这边离有点远，为了我们两个都能看得清楚这个屏幕，所以就是其实你还是看不清楚， 实际上是我看不见。 那好吧，那我直接拿过来了。 对对对， 我就想让你看看嘛、 嗯、 让你看一下我们有多火爆。对，谢谢阿波送的怦然心动。哇，这个你看我教你的你都忘说了、 啊、对，杰克堂说一定让我提醒大家小礼物刷起来。 我们其实都属于，说实话，以前做电台主播的时候也是很少会有机会来面对镜头，然后呢对，还不太熟悉这种玩法。然后上次有一个特别熟悉的嘉宾，特别了解这种套路嘉宾告诉我的，结果果然有效，所以我这现在还在学习当中，你也可以学习一下。 不好意思，那就耽误你的礼物 了。然后我刚才看到猎豹说，哇，谢谢猎豹的剧情。前几天还一起玩过的快十年的朋友，微信找他宵夜的时候，突然发现被删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那个话题，你和你的那个好朋友是怎么决裂的，或者说怎么 break up 的。其实这种分手不仅仅存在于情侣之间，只要是有关系的存在，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断裂感。但是问题是，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是因为什么，以及未来会去向何方，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无问西东嘛，是吧？ 这个广告插播的有点晚，都快下了。 所以证明这不是广告。 对 人良心推荐哈。嗯，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我的好朋友这个话题，就是各种莫名其妙的就删了。但是我想告诉爆裂这位朋友， 猎豹 对不起，怎么把你的名字说错。你想一想，是不是太久没有联系他了？因为你说， 我觉得更多的原因就是联络少了，更多的原因就是联络少了，大家各忙各的，都觉得啊，这个朋友一直在，其实有时候需要递过一句话或者怎么样。不过我觉得就不用特别执着于删了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就你要正视缘分这件事儿，就是假如两个人真的因为时间久了就失去联系，或者觉得啊这个人无关紧要了，那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人生的过客吧。对， 我要自曝一下，我之前也是给一朋友，就是他是要干嘛嘞，找我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吃饭，然后我就给他发一条信息，结果我发现我自己被删了，然后我就特别的完全没有影响到心情，给他又发一条验证消息，我说是我呀，然后结果对方就通过了，然后我们就调侃了几句，说为什么删了，他说对啊，你也不联系我。然后你知道我还要分享一个，就是我一个朋友他的做法，他曾经，因为我们的微信上面真的，如果大家现在方便的话可以把手机点开，您现在可以这么干，我们来现场看一下好了，打开通讯录，然后翻到最底下，翻到最底下， 微信吗？还是 对微信的朋友这个通讯录最底下，看看有多少位联系人。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哎，看得见吗？1119位，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啊？你的呢？ 2118。 所以这是，哦天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就这1900多个人。你真的都会看吗？甚至于说为什么总是，刚才我们就互相交流说不太看朋友圈，就是对，必须得艾特我才能看得到，因为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你都忘了是怎么认识的，然后呢你也就是保持一种礼貌的状态，所以就一直是保留着，但是就没有办法去有更多的交心的这种沟通。我看到大家在上面跟我们说他们有多少个，这边是421个，204，还有多少？还有25个，这个好， 刚注册的。 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告诉我们一下你的微信朋友。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朋友圈，然后就在那个微信第一条里，然后就往下拉一下，看看前20-30个那种， 有哪个是你认识的？ 就是交流，就常交流的那个20-30个，可能真的是你的朋友圈也是围绕着他们去真正建立的。然后你会想想，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人就是，可能你也觉得他非常重要，但是好久好久已经没跟他联系了。这样的人是谁？ 就比如说依然，就我们就基本上以前， 对，咱俩这个 对，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叫什么君子之交，也不是特别淡如水， 没错， 对，就是隔三差五还会有这种，你看 联系的这种机会不仅仅是在节目当中，然后还会有各种下次的节目。 对，你还是把这个事件说出来。就我俩基本上发微信就是，我说哎，杰克唐怎么样？咱们是不是该聚一下了？然后他第二天回复我一下，然后你说几点？然后我第三天回复他一下，那咱们在哪儿啊？然后基本上经过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我们确定了一个地方。然后最开始约的时间已经过了， 终于约上了， 约上了，隔了好几周以后的一天。 所以这是我们的反面教程，大家千万不要参照哈。欢迎一下花椒上面的自由人，还有 FBCA， 尾号是 FBCA 的朋友，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现在进来到我们十点打卤机的朋友们。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有几种方式，首先呢是可以来锁定 FM98.2， 或者呢还可以来选择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样子了。嗯，不小心还把耳机打掉了，然后听了依然的话，给没有联系过的朋友的朋友圈评论了一下，好听话呀。刚才有人听了你的话之后，觉得要给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没有好久没有联络的朋友评论一下。 应该的，应该的。 我觉得我一会儿也可以去干这个事儿。其实刚才说一大圈，我想说我还有一位朋友，他做了一件特别酷的事情，他把他的朋友圈里面的这个叫联系人也是从上千删到了只剩200多个。因为他就看如果好久没有联系的，很久没有说过一句话的，就直接删掉了。其实这是为了保证一个朋友圈的质量，因为那些真正重要的人才会浮出水面，不然的话因为你的这种疏于打理以及觉得啊反正这些人也不认识，像我一样，所以就干脆不看朋友圈了。你看错过多少啊朋友发歌。 没，我发的也少，说是赖我都把你屏蔽了。说实话 就为了不想让我听是吗？但是我就算这样也想把他的歌再播一下。 嗯， 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我想把歌播完全，所以呢在这里插播一下你的歌。 嗯， 我们今天虽然聊的是朋友的话题，但是其实不管是朋友好朋友恋人亲人，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你说是什么？ 爱。我好深沉，我靠。 所以啊你看我要把你的歌引出来，你就得对有这种铺垫感。所以接下来依然写了一首歌，几乎把所有的情歌的这个成分都包含在里面了，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关于爱。 关于爱，是我比较擅长总结归纳是吧？ 人类繁衍多少个世纪，占领了陆地，翱翔着天际，若说什么是唯一难题，都是关于爱的真理。黑白照片记录的过去，静止的秩序，模糊的回忆，就算未来 这天气。 哎，我自己的歌也知道什么时候给它切掉， 真好听，是不是很好听？ 我能说好听吗？这个感觉怪怪的。 我就想让你说实话嘛。 好听啊，太好听了， 就是 简简直了。 很多人就是在这说好听，然后还有关于爱，谁能明白？已经抓住重点了。那其实这是，哎，这是刚刚出的歌对吧？ 对。也是2016年写的，不过 我之前有幸听过，叫 demo 版， 哎， 对，好多好多的 demo， 我特别希望他们可以一个一个的都变成一首一首的成品， 对， 因为其实 但是杰克唐每次听 demo 都是哇好听好听真好听，然后我也不知道真的好不好听， 就是好听啊， 所以参考价值不是那么高，是 吧？主要 太哥们儿捧那种。 主要是因为我们，你看我们喜欢听音乐的品味都是类似的， 对， 所以你说你写来的歌，我能说不好听吗？ 所以是还是不能说的。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当然是符合我的品味的了。 Okay. 对，因为你写来的歌至少是符合你自己品味的吧？ 对， 你看这个逻辑通顺吗？ 通顺，没问题。 好的，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话题呢特别多哈，很多朋友还有给我发来信息说关于好朋友的标准的，比如说能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你的， 嗯。 还有上课的时候想办法瞒着老师帮你签到的，然后 我觉得我补充一点，我觉得就一个好朋友，还有一个谈不上标准嘛，因为就是你特别想去帮他的那种人，其实是真的是好朋友的标准。 哇，哎，这个好好哦。 对， 就是 你特别想付出又不想计代价那种，你觉得帮他你就爽你就开心，那个是好朋友的标准。对， 我想拍大腿。 嗯， 就是。其实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就算没有想明白也没有关系，因为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会有一首歌，这首歌会提醒你，有的时候 不管是一段关系还是某一件你想不明白的事情，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打开那盏床头灯，然后你会知道慢慢的答案就会浮出水面。这首歌是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的， 床头灯， 拿它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这里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涛， 我是依然， 我们下次再见。 要上下床转钥匙。